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IBM 的大数据录之起早贪黑赶了晚集。IBM 是一家曾经有过无比辉煌历史的计算机公司，如今却时过境迁，对计算机发展的影响力所剩无几。进入大数据时代后， IBM 的路走得格外辛苦。IBM 踏上大数据道路的早期呢，我正好在 IBM 实习，也因此接触到了很多外人不知道的内容。那是2008年，哈杜普刚刚开始兴起，雅虎呢正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哈杜普核心模块的开发。我实习的部门呢是 IBM Amazon 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呢以研究数据库相关技术出名，历史上第一个关系数据库的原型系统 System R 就诞生于此。当时呢，我们组需要在 Hadoop 上开发两个外围项目，其一是做一种高级查询语言扎口，它是以 JSON 作为数据模型，语法上更像是一个数据流语言。另外一个项目呢，则是基于 JSON 做一个搜索引擎。2008年旧金山湾区有 Hadoop 聚会的时候，演讲内容一般针对的是 Pig、Have、Jaco， 由此可见 Jaco 在当时也是颇有建树的。可以说IBM 很早就进入了 Hadoop 生态圈，而且有一个类似 Pig 或者 Have 的查询语言的项目。从数据模型来看， JSON 也是非常有特色，那为什么好好的一盘棋下着下着就输了呢？在我看来啊， IBM 的官僚作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说下面有团队在做这件事儿，但是领导层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当时呢，这个团队只有一个领导两个兵，而且其他资源也是远远拼不过其他公司的。第二个原因呢，是 IBM 对待开源自己项目的保守态度。 Hadoop 本身是个开源项目，但想要 IBM 开源 Jaco 项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团队负责人尤金·谢基塔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是进展缓慢。后来 IBM 终于把 Jaco 开源了，但并没有同意把它捐给 Apache 软件基金会， Jaco 也就没能成为 Apache 的顶级项目。那这样一来，其他非 IBM 的人想要参与进来就很困难了。Jaco 的用户数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难免显现出一些衰败的迹象，最终直接影响了团队士气。团队成员纷纷跳槽，只留下了老板尤金孤掌难鸣。后来呢，尤金跳槽去了谷歌，这个和大数据和 Hadoop 相关的技术研发也就戛然而止了。此后 IBM 决定不再开源扎口，而是把它整合到了自己的产品中，并且不再允许其他公司使用。这种做法呀，是以开源为主体的 Hadoop 体系完全无法接受的。慢慢的，扎口系统也就淡出了 Hadoop 的圈子，最终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大数据领域， IBM 研究院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机器学习平台 SystemML， 这个项目始于2010年，也是比较早的。但是这个项目同样也不是开源的，所以啊，虽然大家从论文里面知道了这个项目，但是却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自然呢也就无法在这个项目上进行开发了。在大数据的道路上， IBM 因为自产自销的原因越走越窄，后来呢不得不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采用哪种平台继续前进。这次呢， IBM 的决定是全面导向 Spark。 Spark 是加州伯克利大学 AMP 实验室研发的产品，后来又经过 Databricks 公司不断的产业化，在数据分析和处理引擎领域已经有一统天下的倾向。 IBM 决定全面导向 Spark 以后，内部的各种分析工具也都要从原先的平台上迁移到 Spark 上。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IBM 早早就开始了 Hadoop 相关技术的研究，但最终却决定放弃自己对底层开发的积累，使用一个别人开发的比它还要晚的平台。那对于百年老店 IBM 来说，或许这个选择在商业上可以理解，但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导向 Spark 后呢，整个 SystemML 项目都要基于 Spark 重新开发。作为支持 Spark 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2015年的 Spark Summit 上， IBM 宣布将 SystemML 开源。这个决定呢，自 SystemML 项目开始已经过去了5年了。而就外界所知道的 SystemML 已经经历了两大版本的变迁。经过一年多的孵化， SystemML 终于在2017年夏天成为了 Apache 的顶级项目，这也算是 IBM 主导的第一个 Apache 顶级开源项目。但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大行其道的今天， SystemML 到底还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作为一个老牌的计算机公司， IBM 眼光向来都不错， 在哈特姆刚兴起时就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而且动力一点不比其他互联网企业和社交媒体来的差呀。但是虽然 IBM 早早就进场了，项目做的也不差，人员素质更是不低，一切却都架不住官僚体系的腐朽和不开源的偏见。 IBM 内部官僚主义太重，虽然有团队在做 Hadoop 的相关技术研发，但上层的重视程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了开源的问题， IBM 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这更让 IBM 失去了很多机会。可以说，那个曾经为计算机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始终走在历史发展前列的计算机公司，蓝色巨人已经死了。在 Hadoop 市场和大数据领域的措施，究其原因，还是这个企业早就是垂垂朽矣了。对此呢，除了一声叹息，我又能